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早上好，各位，又是个礼拜一啊。 嗯， 礼拜一，大家 空气质量今天很好。 对对对对，现在北京是正在下着雨啊。 嗯，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孔文， 我是青年曼宁。 哎， 今天呢我们先 说雨雨雨雨， 对对，说了这个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嘛，就说到下雨了。 嗯， 其实今天还是有点凉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最低呢15度，空气质量刚才说了是凉啊，大家出门啊记得带伞，像我这样的就没有带伞，这雨淋的像我没洗头似的啊。 我也没有 啊。你是没带伞还是没洗头？ 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都没有啊。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今天是521哈。 哎呀， 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呢是520，你听过哪些最甜蜜的表白？ 啊， 欢迎呢大家和我们互动。 就是昨天嘛， 对， 是吧？啊，嗯，对。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昨天你听完了我们节目，你今天还能表白？嗯，因为今天是521。 对啊，然后呢，对对对，521啊，然后刚才那个曼宁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我觉得， 嗯， 就是这个什么520啊521啊什么我爱你之类的，也不一定非得要给情侣表白。 没错， 是不是 他表白日嘛，啊，可以跟任何东西表白。 没错呀， 哦， 对吧，啊，可以跟偶像啊， 对，学校啊， 学校啊， 嗯 啊， 或者是小宠物啊， 哎，都是可以的。什么 多肉啊啊，对吧， 跟自己的多肉表白， 对吧。你比如说你早先我这个今儿北京现在正在下雨，对吧， 嗯， 然后我出门呢，哎，我看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那摊煎饼果子，那师傅顶着雨天还在那卖呢，买完煎饼果子跟师傅说我爱你，不是不可以 啊，也是可以的。 哎， 师傅给你多加一个鸡蛋。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然后呢啊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天这个大家表白啊，或者说你受虐的啊一些情况，好不好？好不好？ 我都笑了， 是不是？ 受虐还要说？ 受虐也可以说嘛。 行吧， 是是，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哎，欢迎互动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来吧 ，everybody， 咱们先进入我们的 青年头 条 号。 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啊，跟出行有关的一些消息。那就是目前呢，除了西郊线北京地铁二维码乘车通过了试用期的考核，正式开始试运行。 哎，从4月底呢，全网开通试运行二维码乘车啊，在近20天的试用期之内呢，易通行 APP 的系统总体啊是运行平稳的。据了解呢，在试运行期间啊，二维码累计的进站量突破了500多万人次，不同的乘车线路哈，乘客上二维码进站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啊。这个刷的比较多的呢是10号线， 哎呦呵， 4号线、1号线、6号线和5号线， 哎， 不是这几号线的人本来就多呀， 对， 是吧？ 你这是什么回事？ 嗯， 这我这光我自个儿挨压那也没办法，是吧？ 嗯 啊，统计数据就显示呢，单程票乘客更喜欢刷二维码乘车。4月底以来呢，总体客运量和以前基本相同，单程票啊用户下降很明显，降幅达到了20%左右， 还真没少降，1/5了啊。 哎，对 对，据这个相关人介绍啊，除了二维码进站呢，未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生物识别的方式进站。 这个记者了解到了啊，目前呢用于身份验证的生物识别技术呢主要包括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这三种。而人脸识别技术呢在地铁中是更容易实现的，就刷脸，哎，比一个剪刀手，然后就可以进站了啊。这个负责人就介绍了，争取呢在年内北京站试点推出人脸识别系统。 在这儿呢我们提到这个啊，也给大家解答两个常见的问题。一个是使用二维码乘车功能时刷二维码无法正常进出站，怎么办？ 怎么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哎，怎么办？大家呢可以查看易通行 APP 啊，点击个人中心乘车购票记录二维码乘车啊，如果记录当中有这个十分钟以内本站的刷码记录，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出示 APP 的乘车记录就可以了啊。第二个问题是刷二维码之后啊，在易通行 APP 当中为什么会出现查不到行程记录的情况呢？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由于网络的延迟，乘车记录有可能会延迟显示，遇到这一类的情况大家可以和客服联系，不需要重复的刷码。跟大家聊完这个之后呢，就刚才曼宁说的那个场景啊，比剪刀手这个刷脸 未来可以实现了。 乘车，哎，就感觉一天比一天离 更方便， 哎，对，离我们近了。是不是？接下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然后最近呢中国薪酬福利白皮书发布，就是跟大家说说这钱儿的事儿，是不是啊？ 谈钱啊，不伤感情啊。 不伤感情，不伤感情。 我们来谈谈这报告显示了，2017年啊，在一线城市工作的985、211的应届毕业生的基本工资起薪平均值，在一年18000到98000之间，而非985、211的应届毕业生呢，在66000到91000之间。哎，其实没有差很多。 差这个啊，基本 差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差的不是特别多。啊，你就是6万8，6万9万8�啊，10万左右，一个月合多少钱？ 一个月合7000-8000。 七八千块钱，可以了，可以。对，薪酬方面呢，啊，一线城市的变化是国内关注的风向标。报告显示，2017年呢，一线城市实际的薪资增长率为5.8%，其中非制造业比例啊，非制造业比制造业高了0.5个百分点，互联网行业增长最高是8.1%。 8.1%，这也太高了吧？应该跳槽了啊！ 啊，对，好的。 别，开玩笑啊！ 好的。 再见， 再来一次。 这是在互联网，咱俩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互联网 做码农吗？ 互联网全媒体小编。 说的倒也是哈， 对不对啊？ 我们看到啊，今年这个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啊，第一次突破了800万大关，预计呢将达到820万人。那么如何在这个巨大的人才库中寻找自己合适的员工呢？就业单位啊仍然需要在校园招聘的时候不断摸索和投入了。这个报告指出啊，在现实环境当中呢，薪酬福利、工作生活以及职业发展的传统方案和一刀切的福利啊，难以帮助企业吸引和保留关键人才。 另外报告还显示，企业今年有五大员工福利趋势和挑战，包括福利数字化、个性化职场、健康管理、人力分析和福利沟通战略化。尤其是随着90后成为职场的主力，给员工提供选择权和弹性是主流的趋势。 未来呢90后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这种弹性的制度了。 对，然后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对吧？就是这个更加注重员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他们的要求啊、需求啊，这个性化的一些发展呢，对吧？啊，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非常的期待 啊，对不对？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的现在是处于大家上班路上早高峰的时间。然后今天早晨呢，现在北京已经下起了雨啊，这个可能会给路上的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大家别着急啊，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堵车不堵心，是不是？对吧？那就 慢慢来。 对，然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这个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呢，昨儿也下来着啊。北京的气温是有了明显的下降，今明两天气温比较低，今天只有19度，周三啊就恢复到夏季的状态了，气温升到 28度啊、嗯，周四开始升到30度以上。 哎、嗯，这个相对较低的气温和降雨啊，其实呢是让北京的空气变得干净了。 嗯， 未来3天的空气质量啊都为良好水平啊。进入5月下旬的北京空气质量呢、嗯，基本上都以优良为主了。那么这个好天比较多啊，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外出游玩。比如说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 嗯， 我一看外边，哎呀妈呀，这啥也看不着啊，然后我就戴了一个口罩出门。嗯，后来呢我发现哎，其实我根本就用不着口罩，看到没有，我的口罩、嗯、现在还在我的口袋里。 不， 原来是因为今天是雾，不是霾 啊。不，你其实可以把口罩放在头上嘛，能遮一点是一点嘛。 口罩才多大呀，这 能遮一点是一点嘛。对对， 那可真是一点 啊，对吧。你看包括这个刚才跟大家提到这个薪酬也是一样，对不对？因为一开始这个啊大家挣的比较少一点，对吧、 嗯、 你挣的少那我们就省一点嘛， 嗯， 对吧， 能省一点是一点， 哎，能省一点是一点、嗯、然后呢就是涨薪酬的时候吧，哎呦那费老劲了，是不是？ 嗯， 那怎么办，那也没办法，能涨一点是一点。 说的有道理、啊、 有道理吧， 慢慢来 慢慢来，哎，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出行的压力会比较突出啊，然后还因为这个谐音我爱你啊，5月20号和21号都是新人领证的高峰，昨天呢也正好是礼拜天，民政部门不上班，所以呢预计今天会迎来新人扎堆领证的情况。各区民政部门周边的道路将会出现车流缓慢、停车资源紧张的情况，请准新人们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是成都的一对新人、嗯、他们在5月19号的凌晨就跑到了武侯区的这个婚姻登记处 啊， 就准备去领证了。他说我一定要在520成为第一对结婚的新人。然后呢、啊、他们夫妻俩就搬着这个小桌子小板凳啊，就在这个登记处门口啊就开始唠嗑 啊。 这刚好呢旁边有一保安，他们就聊到快到凌晨了，马上天就亮了啊、嗯、这个保安说，哎，你俩这户口都不在武侯区，咋在这儿领证呢？ 嗯， 后来他们俩才发现他们俩不能在这儿领证 啊，走错了。 对，走错了 哦， 然后就赶紧跑，要跑到另外一个区然后呢9点钟的时候，昨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终于领证成功了啊！ 哦， 也还行，虽然不是第一对，但是也是在520领的嘛，应该是一个更难忘的回忆吧？ 对对对，一个更难忘的回忆。嗯、 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啊，那个小哥还处于懵的状态，嗯、还没反应过来， 啊、是不是熬的俩眼通红 啊？还真的差不多， 是不是？嗯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982青青说花椒的直播间啊，这个王大什么缪缪还是牛牛， 嗯， 关注了主播，谢谢啊，关注主播不迷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520你听过最甜蜜的表白是什么呢？对不对？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表白呢不一定啊要情侣之间喜欢的人之间我们去表白， 对吧，还可以表白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大家还是希望这个有人可以去表白，或者说能够收到表白的，对不对？ 嗯，还真是、 啊、对不对？然后那个哎，有没有你说因为不敢表白去错过一段那个什么的， 这太多了呀， 是不是？ 我跟你讲啊，前段时间啊、嗯、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就分享了他的这个过程、 嗯嗯、 其实呢他跟我说啊，说这个女孩喜欢他，他已经感觉到了、嗯、但是他很犹豫、嗯、怎么办，我不敢，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没有经验，他就一直在犹豫、嗯、一直止步不前。然后呢女生呢就觉得他可能不太喜欢我吧，我都已经这么主动了，为什么还不向我表白呢？然后女生呢等了大概1个多月之后吧，一两个月之后她就放弃了 啊、嗯 哦、这个男生哭的呀，我当时想有爱要大胆说出来呀，对吧、 哦、 刚好在520为什么不去大胆的做一个表白呢？ 对呀，你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出口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实际的行动，对吧、 嗯、 你就比方说昨天发红包啊，是可以发520的 啊、 哦、对吧，你先把这红包给他砸了。 真的吗？昨天可以发520， 昨天可以发 直接数， 哎， 不是转账的那个样子， 就红包 啊、哦， 红包，对，因为我给人包了一个人没收嘛， 加薪了。 没关系，这大家开心就好啊。对，然后呢，以我的亲身例子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啊，对吧？当你不好意思说的时候，有 也可以这样表白， 哎，有一些实际行动嘛，对吧？你先给他扔过去，对吧？收不收是他的事儿，反正我诚意到了吧，对不对？嗯 也是、 啊对对， 你还可以这样表白，比如说你要送花的时候哈， 送花的时候 你叫那个送花的小哥给你往上写字，你说你给我写一个某某某，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啊？你让那小哥写，反正也不是你写的，好吗？你就给他送过去，你看他，这不也是一种表白的方式吗？ 就是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对， 是不是？ 啊、你看看，就是这个女生什么样的反应？如果她很开心的，说明哎有机会是吧？ 哦，你 这等于说就是就那个就先试探一把， 试探一把， 试探一把啊， 让小哥试探一下。 对对对，总之呢，这个今天来到五二一了，昨天是五二零，然后呢，鼓励大家啊，真的是有，如果说啊心里有那个人想表白的话，千万不要这个啊怯于表达啊，不敢说出口，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没有如果呀。对不对？ 尝试一下不会有什么错的。 对对对，人生没有如果，如果错过了的话，你想想 好遗憾哦。 对，错过可能就是一辈子啊。那么听首歌吧，人生没有如果，来自张栋梁。 刚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大家觉得扎心吗？ 哎，这挺扎心的、啊、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咱们的这个网友在后台的这个平台的互动，不是说好了表白吗？我们的互动话题是520，你收到过哪些最暖心的表白？ 对呀、 啊，这后台有点那什么呀， 啊， 有点伤感。 大家说什么了 啊？我刚才看到我们有一个网友朋友，他就说了啊、嗯、 他就说 这个之前啊，我特别喜欢一个男生，我在微信上找他10次，他才找我1次。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哎，我喜欢猫咪，他说我也喜欢，他说我喜欢你、啊、然后男生就不说话了 啊， 然后他说那你追我吧，然后男生说啊为什么，然后女生那我追你吧，男生又不说话了 啊啊， 所以这就其实是一个无声的拒绝，是吧？ 哎，你看，就是最近啊，最近那个就是、嗯、就是网友拍的那个小段子，然后大家也都模仿啊。就比如说那个，就一个男孩跟女孩说，或者女孩跟男孩说都可以，就是在那儿、嗯、就说废话啊。然后比如说，就今天早晨吧，其实我是8点钟上班，但是今天下雨呢，然后我起得特别早，6点多起来了。起来之后呢，然后我爸就给我准备了好多早餐， 嗯， 然后那个有油条啊，什么豆浆啊，反正都是我爱吃的。然后吃饭的时候，我爸说你一会儿上班吗？我说去上班。然后你能做我女朋友吗？然后就说一会儿上班是打车还是那个什么？然后。对面女孩好啊，能啊，听到了吗？你听，就 是什么意思？是， 就是你，就是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套路嘛，对吧？ 啊、 这个就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就是我也怕被拒绝嘛、 嗯， 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个，就说你比如说我想你说你能做我女朋友吗？我喜欢你，对吧？然后就是、 嗯、 就真的是我不好意思表白嘛、 嗯， 对吧？然后就跟他绕嘛。对吧？就说废话嘛、 嗯， 对吧？就今儿早晨我其实吃豆浆、油条，然后那个煎饼果子，那个叔叔没出摊儿，然后今儿还下雨，我就琢磨我是这个坐地铁呢，还是那个打车呢？反正打车也快不到哪儿去。然后你能做我女朋友吗？然后后来我还是坐的地铁，坐地铁还是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啊，对。然后到了单位呢，还真没吃到。然后今儿呢，就确实天儿挺凉。然后好啊，能啊，对吧？ 哦， 这个你看， 还有这样的表白方法、啊， 你看是不是？ 我觉得刚才那个女生应该 学 一下， 学到了吧？ 学一下 到了吧？ 对对对， 啊、对吧？ 这样表白，说不定那个对吧？然后男生就觉得哎呀，好可爱呀、啊，就答应了。 哎，对对对，就是女孩子同样的方法。然后你比如说给男孩子表白，可能女孩子吧，可能更不好意思给男孩子表白，对吧？ 那是， 对吧？啊，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说嘛啊，然后其实昨天是礼拜天嘛，然后我就和我的闺蜜去逛街，然后我们去了哪，然后买了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其实那个花的钱倒是不多，但是买的东西我都挺喜欢的。你能做我男朋友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看电影，对吧？ 哎，你说会有、 啊、就是你了。 有一种情况就是男生没听着。 我觉得不会的，不会的。如果对 太尴尬了， 就是如果啊，这两个人真的是互相吸引，但是呢， 嗯、 就这层窗户纸没有捅破的话、 嗯， 就是他肯定会特别在乎对方的一言一行，他说的每一句话，这包括每一个眼神是吧？每一个心情，你想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互相揣摩嘛，对吧？ 嗯、 互相体会对方的心理，他一定会认真听的，一定不会漏掉的。 这是一种好的表达方式啊！今天孔文教给你们啊，替我们青年说哈、啊，不白听哈、啊，全是干货、啊。 还教给你们了，曼宁跟那学的哦。 曼宁是个矜持的人，不好意思跟别人表白 啊。那这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啊。 嗯，这我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套路我。 这个吧，你看，就很多女孩子啊，你比如说什么，哎呀，什么彭于晏是我老公，哎呀，什么吴亦凡是我老公 啊，这520要跟吴亦凡表白了，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那个什么的，你不好意思表白，那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吗？对吧？ 还真可以。 对对， 我们还看到有这个， 啊、 这个又是一个扎心的啊，这孔文那支招嘛啊。这个网友朋友贾正经他说啊，以前不懂事的时候老和女朋友吵架、 啊、 每一次他都摔门出走啊，但没多久又自己回来了 啊， 我有点不喜欢他这一点。后来啊我们不在一起了，他提到当年的任性啊，他说吵架吵到那个份上脑子都不清楚了，难免会说伤人的话嘛，但我知道我这个我就是怕那个我走了你不拉我，然后我又怕你找不着我，我就自个儿回去了、 嗯、 啊， 嗯， 就这样了， 是吧？ 后来两人没在一起了。 哎呀，人生没有如果呀！为什么刚才给大家放那首歌呢？ 嗯、 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那个什么吧，那个琢磨琢磨，我 自个儿想想， 自个儿想想，对吧？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行， 是吧？啊。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众创空间成立大赛投资联合体，或者是啊专项的创投基金。 嗯嗯，这个北京市文促中心的主任啊梅松他就介绍了，总决赛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呢，大赛组委会将持续为参赛的文创企业、项目团队和创始人提供创业指导、融资对接、专业培训等等这些免费的服务啊， 嗯、 培育优秀的文创项目，以及扶持创新和创业人才， 嗯、 为一些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啊学那个创造这种学习的机会和搭建这个交流的平台， 嗯，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没错， 嗯，做文创这个产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报一项目， 我们做什么文创产品呢？ 对吧？对吧？ 有声读物 不是，那太老套了， 那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对吧？ 嗯， 然后我们跟大家这个打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直播内容啊，什么、 嗯、 什么主播培训呐、啊，对不对？ 啊， 是不是挺有意思？ 孔文，快去创业吧， 对吧？ 嗯 啊，对吧？你看我刚才跟大家就是今天早上，其实我爸问我是吃饭没吃饭，然后我说那什么的，就您做我女朋友嘛，对吧？ 你这 是吧？都是点 发展成产业是吗？ 都是点啊。接下来之后继续关心我们身边的事情啊，跟大家说一说，开民航客机是种什么体验，大家能够想到吗？啊，然后大家想不想去奥运的赛场滑个雪呢？啊，然后这个科技石墨烯人工喉真的可以帮助聋哑朋友们说话吗？啊，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目前已经开幕，活动将会持续到26号。 哎，本届科技周活动呢在军博举行，主场展览呢大概是11500平方米，以科技创新富国强国富民的为主题设置哈，一个主题墙、4大板块以及两个户外的体验区，采用了手绘动画、三维生长视频以及剪纸动画和信息同事以及手绘漫画等多种形式啊，讲述科学原理、应用成果以及科技人物与未来的这个实践。同时呢，还运用了 AR、VR、MR 等等这些很多的交互式的体验和互动性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这种科技的发展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没错，那比如啊，在科技创新驻冬奥的板块，这个大家佩戴 VR 眼镜之后呢，就好像置身在这个啊冬奥的现场，不仅可以大家想说点燃圣火，还能在光桥上穿梭，和冬季运动员们面对面的接触啊，进入那种真实的冬奥赛场的场地啊，大家也可以直观就是自由式滑雪的赛事解析和运动分析，然后那种第一视角的就是啊飞到几十米高的那个上空，然后做什么转体的高难度动作，然后再落地啊，做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都可以感受得到。 嗯，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5月26号之前带着身份证在军博免费去参观。 嗯。接下来之后要跟大家说的是通州的限行政策6月开始实施啊，通州推行限行措施，目前呢是终于有了时间表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通州将参照5环内的限行政策，在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限行措施，措施完成实现被限定在了今年6月。 嗯，今年年内呢，通州将建成通车次的干路以及支路5条，完成了专场北街、梨园路以及路苑中路和北京五中通州分校的周边道路和湖朗路等5条这个次干路的支路建设。 嗯， 那么在交通公交场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呢，通州啊年内将推进土桥中心站、东小营中心站以及文旅规划公交末站的这个征地拆迁以及绿化园林的这个相关的前期工作。 嗯， 那么开展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的征地拆迁、园林绿化工作呢，也是马上要开展了。 嗯，然后呢，在路侧电子停车收费建设系统方面呢，啊，去年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在这个基础之上，2018年的凡是湿化停车位的道路，要利用社会化投资等模式，全部实现路侧车位电子收费。 嗯 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北大清华，哎呀，这两所名校，他们怎么回事呢？是吧？北大清华招生政策啊，整体稳定，部分专业方向微调，这是今年的消息。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北大和清华举办了招生咨询会， 记者了解到呢，今年两所学校的本科招生政策啊，整体是比较稳定的，部分专业方向啊有一些微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北大清华都增加了对数学特长生的英才班，遴选具有数学潜质和特长的高中生来进行培养。 嗯， 那么清华方面呢，进行微调的专业也包括医学院的医学试验班，不再放在化生类招生了，而是进入临床医学类招生。那么工程物理系的能源实验班和核工程与核技术呢，不再放在能源类了，而且要放入这个数理类。那么在人文与社会的新闻传播学院方向的这个专业呢，细化为了国际新闻传播和融媒体传播等等。 嗯，对，北大方面呢，在北京招生计划政策和去年保持总体的稳定啊，专业录取时按考生的实考分和专业志愿进行录取。今年北大新增的机器人专业第一次招生啊，个别学院的招生也有所微调。 嗯 啊，微调微调。 我记得以前啊，经常要想一个问题，我以后要是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呢，还特此去考察过这两个学校怎么样啊。这真是想多了哈、 有点想多了是吧。啊，然后呢，值得关注的是啊，清华今年新增的邱成桐数学英才班面向普通高中二年级在读学生和三年级应届毕业生招生，今年拟招收不超过15人。目前的入围名单已经公示，北大数学英才班主要面向高二在校生，今年拟招收不超过30人。入选资格考生的高考成绩需要达到所在省份同科类本科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嗯，这个北大机器人专业今年第一次招生，我就挺有意思的。 你想去读一个？ 反正我觉得真的是代表 可以了解一下， 对对对，未来科技的一方面的走势和 还真的是 对对对和趋向吧。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入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来自蜻蜓的美女声音小编慧明。慧明，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蜻蜓的声音小编慧明。 哎啊，慧明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那昨天是5月20号，不知道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啊，对于我来说呢，基本上是在朋友圈度过的，一半是这个秀恩爱，一半是秀伤感。那另外呢，还剩一点点啊坚强的微商。那今天呢是5月21号，其实是比520更加贴近“我爱你”的这个谐音，所以呢，慧明今天要给大家啊推荐两个很特别的和爱相关的节目。那第一个节目呢是来自我们博学多才的高晓松，他在520的当天呢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节目，里头讲了有5对旷世奇旅，然后有5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和完全不一样的爱情可能，其中呢包括江洋大盗啊、艺术家，还有科学家，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啊，他们又会有哪些奇妙的爱情故事呢？就非常欢迎大家去蜻蜓 FM 搜索矮大紧直北。那第二个节目呢，是我个人在昨天听了很多遍的一个节目，它是一封情书，而这封情书呢是日本后现代作家村上春树写给他心中的姑娘的一封信。那这封情书也是被《纽约时报》入选为世界最美的10大情书之一。那我个人很喜欢它，是因为它包含了3种不一样的爱的可能性。第一种是如果我爱你而恰好你也爱我，那如第二种呢是如果我爱你但很不巧你不爱我，第三种呢是希望我能够不再爱你。这3个如果用村上春树的文字写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动人。而且这封信呢是前不久获得声临其境总冠军的朱亚文来演绎的。 哎呦，行走的荷尔蒙 真的会啊，对，让人非常的心碎，因为他的声音很低沉啊。那个 宝贝， 我就记得他之前说对宝贝儿，然后听了之后，我俘获了万千少女心、我也是其中之一。那这期节目呢，也是朱亚文《最美情书》的收官之作，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都可以去蜻蜓 FM 去搜索《最美情书》或者朱亚文，都可以搜到这期节目。今天呢是521，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在之后的每一天找到自己心中所爱的人。 好的，然后呢感谢慧明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然后也祝你521快乐。 好，谢谢主持人，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好的，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想刚才慧明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就特别淡定，知道吗？其实我昨天我是在朋友圈啊度过的啊，那个是吧？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半是什么秀恩爱，然后 一半是伤感的 啊，伤感，然后还剩下自己一点点的小坚强。 嗯， 哎呀，我的天哪！ 这过节过得怎么还这让人难受了呢？ 对吧？嗯，肯定会有人扎心的，是不是？啊，对吧？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完了这个清华北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学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举行了校园开放日，今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啊，预计在北京啊投放170个名额，实行特色实验班加专业类加优势专业的立体化招生专业模式。部分学院内呢啊，相近相关专业试行大类招生，形成了经济学类、金融学类、工商管理类九大类啊，统筹新招两个实验班，包括国际组织人才激励班和量化金融实验班。 嗯，这此外啊，今年对外经贸呢也对录取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之前的专业级差制改为了这个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由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并且啊分配专业，不设专业志愿的级差。学校呢还承诺在北京地区本科一批录取中啊实行零退档零调剂政策，只要考生在本科一批报满6个不同的专业志愿，学校提档肯定不退档，而且呢肯定要满足考生的其中一个专业志愿。哎，这是对北京地区的本科的这个高考的学生来说的哈。那么在北师大方面呢，去年在北京投放了111个招生计划，其中文科38个，理科73个，今年和去年啊基本是持平的。计划呢在北京投放的专业啊有27个，比较涵盖的地方呢是有文理工以及经济管理、法学教育和历史等等这8个科学门类，国家基础科学的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还有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等10大人才培养实验班呢也在北京招生了。 哎，在录取规则方面呢，北师大招办负责人表示，学校提档认可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政策加分啊，遵循分数优先原则啊，按实考分和考生填报志愿录取，各专业之间没有分数的这种极差。然后另外呢，学校会根据生源情况确定提档的比例，考生服从专业调剂，身体合格，学校啊提档不退档。 嗯，啊，2018年呢，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政策啊也是保持稳定的。预计在北京招生105个人左右，和去年也是基本持平的。学校新增财务管理专业，延续了商学院专业加外语的培养特色，充分发挥了北语的商学院外语突出、专业领先、综合发展的教学优势，培养国际化复合性以及应用性的财务管理专门人才。 嗯，今年北语还首次实行大类招生啊，原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媒体技术三个专业将会按照计算机类进行招生，并且新增一个分流专业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呢将会依托北语文理融通、中外融通的国际化特色，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强、熟悉人工智能前沿知识啊，掌握语言智能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嗯 嗯， 这个马上高考的朋友们要关注起来了。 对， 你想去哪个学校呢？ 啊， 语言大学、师范大学、北大或者是清华，挑一个吧。 对对对，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高校方面啊，也有这个就是跟人工智能这个 AI 呀、啊、然后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改变。 嗯 嗯嗯。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已经闭幕了啊，日本导演知玉和凭借 是知玉和，他凭借了小偷家族。 嗯，啊，失之愈合，对对对，凭借《小偷家族》啊，夺得了金棕榈大奖啊。戛纳评委会大奖则是颁给了斯派克里导演的《黑色党徒》。 嗯，作为戛纳的常客啊，失之愈合呢，征战戛纳电影节的履历是非常亮眼的。嗯，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之前呢有6次都入围戛纳了，其中啊有电影《距离》、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都入围的主竞赛单元。哎，这4部里面我看过2部哈。 嗯， 这个让柳乐优弥成为了年纪最小的戛纳影帝，还获得过一次评审团奖。那么空气人偶和比海更深则是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 那么这次的小偷家族呢，是回到了石之瑜和最擅长的家庭题材。 嗯， 影片呢讲述了一户看似过着平静的日子的这个普通家庭啊，却靠犯罪来维持家计的故事。 哎啊，然后呢这个、 嗯、 哎很想看。然后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颗粒无收。女主角赵涛再次错失戛纳影后，入围一种关注单元的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及入围平行单元导演双周的张明的啊《冥王星的时刻》都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而在短片竞赛单元当中呢，啊魏书君执导的中国短片《延边少年》获得了短片单元特别提及奖。 嗯 啊， 这个《延边少年》讲述的是朝鲜族少年华东兴离开村庄去城市寻找父亲索要旅费的故事，是华语短片啊，继去年秋阳拿下金棕榈之后呢，再度摘奖，也是中国电影在本届戛纳上的唯一收获。不过这个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啊，还是在场刊获得了2.9的高分。而毕赣呢，因为一小时的长镜头啊，是惊艳了外媒，在整个戛纳电影节的世界各国的影评榜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嗯，对。哎，这个短片单元获得了一个特别提及奖啊，还挺棒的。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要关心一下这个残障人士啊。昨天是5月20号，不仅大家是秀恩爱的日子，也是第28个全国助残日。一场特殊的电影试映会在北京东城区举行，50多位视障人士欣赏了特别定制的无障碍电影《战狼二》，这标志着全国首创的为视障人群打造的电影公益服务光明影院项目正式启动。 嗯，据了解呢，光明影院项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部和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目的呢是在为这个通过为视障人群啊提供电影公益服务，构筑文化盲道啊，传播这个社会的正能量。目前呢已经制作完成的电影有《战狼二》《建军大业》《大唐玄奘》以及《我的战争》《钱学森》等多部无障碍影片，今年9月底呢将至少有30部这样的影片啊制作完成。 嗯， 这个视障的朋友们啊其实可以大饱眼福了。 对对对， 可以看很多这样的电影了。 对，然后目前呢我们这个全国啊，全国视障人群大约是有啊1700万，今后呢光明院线将以北京为起点向全国推广，视障人士呢可以通过家庭电视端和社区影院欣赏电影，逐步建立无障碍电影行业的标准。 有视障人士欣赏完了《战狼二》，他就感慨说啊，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观影体验，以前啊也想都没有想过自己能够看电影，今天啊是真切的体会到而且感受到了电影里面的各种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啊，期待光明影院啊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大片。非常期待哈。 在这儿呢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昨天5月20号是全国第28个全国助残日。我昨天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我其实之前不知道这个节日，然后昨天呢在为数不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大量的大家就是秀恩爱呀，就是各种这个转发520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话题图片，然后之中，然后夹杂着有一位朋友分享了这个消息，就是昨天是第28个全国助残日，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每年能够记住这个日子吧，啊，记住这个日子，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这个遇到残障人士啊，都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哎， 对，我们再次强调一遍，是吧？5月20号，昨天是全国第28个全国助残日。 嗯，没错。 哎呀，这个真的是昨天被啊，就是各种的这个什么扎心呐、啊，什么秀恩爱呀、啊。我跟你说，昨天就过了之后，哎，有人你知道吗？他就因为520和521挨得很近嘛，他有人就是他就专门选择在这个520的12点，521刚来之后 啊， 这个凌晨的那个阶段，他选择秀恩爱。 哦， 对吧？然后 怪不得我这是早晨刷朋友圈的时候，发现比平常多了一些， 对吧？你看，就是什么发个玫瑰花啊，什么发个牵手的照片啊，对吧？大 大半夜的十二点一点，你们发牵手照，你们在哪儿呢？你们发牵手照片？ 哎，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家不能晚上拍的吗？ 是是 晚上拍的这临时发出来而已。 哦，嗨嗨嗨嗨，原来是这意思，是吧？ 别多想啊你 啊，对吧？反正那个，总之是挺好的，对吧？人两人还在一起啊。 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朋友，他就说了啊，说这个我该怎么表白呢？我那用一个文艺点的方式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也太文艺了吧！你见过你就喜欢啊？ 这啊， 我觉得这个妹妹不一定能听懂啊，你这样表白。 这个妹妹见过的啊， 嗯， 那妹妹可能会说呀、啊， 我知道了 啊， 这个梗来源于《红楼梦》。《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贾宝玉跟他的奶奶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哦、 啊，怪不得哎呦哎呦，不好意思，是我们没文化了。 太有文化，太有文化。 是，对不起、啊，我们没反应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啊， 这得你要表白，你得表白一个文学系的， 没错， 是吧？ 对对对， 你要是表白一个、啊、这个计算机系的，他可能真不一定能听懂 啊、没错，啊、哦， 还真的是。” 哎呦，看书、读书、学习。 我要回想一下，有没有人曾经这样跟我表白过？说，哎，我好像在哪里 见过你。哎， 了， 见了，给我来个放首歌。然后我还以为人妹妹会这么说呢，说哥、 嗯，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 也真的有这种情况哦。 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给大家再带来一首歌吧，啊，反正我这人也挺坏的，一般大家高兴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这个就撒把盐， 太欠了你、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没了你，对吧？肯定有没表白成功的，对吧？那咱们就那什么吧，再深刻一把啊， 再感受一下他们的情绪， 再感受一下自己扎心的感觉，自己享受一下那种痛， 那行吧， 对吧、啊，多么痛的领悟，对吧？如果没了你，来自张曼玉。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 on this lonely feet? The wind may sleep.

满意啊，这个老婆哈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呢把东西全藏到了他的柜子里 啊。 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非常有仪式感，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有仪式感。 以后每一个520的时候啊，都要进行一个这样的表白仪式。嗯 啊，那 怎么了？怎么感觉你愣神儿了呢？ 是啊，我肯定我得愣神儿啊，对吧？那每一个520都这样，你刚才说了什么存折啊，对吧？交了， 每一个520都要交一个房产证， 每一个520交一个房产证，然后每一个520掏掏兜里的那个小金库私房钱。 嗯。 哎呦我的妈呀， 男生真不容易啊， 这真不容易、 哦、 是不是啊？ 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朋友啊，8:30他说 8:30 我的表白的话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儿就是走进了你家店买下了一块三明治。哦，这说明之后发生了一些故事。 什么意思？ 就是他跑到了他家店里买了一块三明治，然后两个人就认识了呗。 啊、 哦，然后就有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呗。 啊、哦，姑娘是卖三明治的， 男生， 啊、 这女生罚的。 啊、男生卖三明治的。 嗯 啊、哦。买三明治加微信啊，嗯。 这啊， 哦、是不是？来吧，我们跟大家奇葩青年有话说啊。 嗯、 然后刚才其实。那个曼宁上来之后，就是跟大家已经先说了一条了， 嗯， 就那小情侣两口子 领证走错地儿了， 领证走错地儿了啊，但是呢结果还是好的啊， 嗯、 挺好的。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要说的是这个高三佛系夫妻档教师，高考前为学生开 party 送礼物， 哇， 哎呦呵，够潮的。 嗯，怎么回事呢？这眼看着今年高考就要来了 啊！ 网友泡泡糖发来消息说，在哈尔滨的一所高中啊，有一位夫妻档老师为高三的学生啊准备了一份特殊的见面礼物，尺子和镜子，寓意哈、啊、要量人量己，以人为镜，哎，很有意义的礼物啊。 哎呦呵，对、嗯。然后呢，这个同学们就说啊，说别的班都只有一个班主任啊，因为这俩老师呢是夫妻两口的。啊，就有一个正班主任和一个副班主任啊。这个女班主任呢是个佛系女青年， 嗯、 学生们成绩啊可以不好，但人儿一定要善良。 嗯， 啊，还有同学说呢，说这个临近高考这一天吧，我说状态很紧张，啊，但是呢吃到老师准备的蛋糕，马上就感觉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满血复活 啊、 哎， 全是这个复习的激情啊。 哎，对对对，说大家这个，然后有网友就问啊，说这个发起了一个讨论，说大家高考的时候收到过什么礼物吗？ 哎，我们这可以明天作为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对，高考的时候，这个我先跟大家说吧，你像那时候什么、嗯、我妈给我买的什么保健品，就曾经的那个年代， 生命一号 什么啊？对对，那叫 Life Number One 啊。 啊，是吧？也肯定，然后什么脑白金、脑黄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补这补那的，就 补了个全儿。 哎，对、嗯，我觉得这个同学们，这个 肯定也没少收， 对，没少收，因为这可怜天下妈妈心嘛，嗯。接下来之后呢，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是，就是跟大家说到学霸跟这个肌肉男，大家能不能把两者想到一起？ 学霸和肌肉男就是爱学习的肌肉男呗。 对， 是这样吗？ 哎，对对，我真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是这个某一年我们老家的这个就当地的应该是这个考试的高考状元，然后考到清华， 嗯 啊，然后呢就是到了清华，然后时间不久，你就已经证明了是学霸嘛，对吧？到清华了，但到了清华之后，然后时间不久呢，就是这个就两块胸肌，你知道吗？就跟胸口上扣俩大碗似的。 这么发达吗？ 哎，对对对，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啊，一点不夸张。这个网友小森林发来消息说，在这个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有一位副教授，32，研究人类学啊。这个讲台上的他呢，文质彬彬，看上去很弱，而生活当中却反差很大，爱好攀岩、 嗯、 啊，连和老婆约会也是在岩壁上飞驰。 哎呀妈呀啊、 嗯！ 这位副教授说啊，不管你爱好什么，可能都会和自己的专业啊有点反差。 哎， 但是那也不一定啊。因为自己这两年啊正在转向做这个攀岩的人类学研究，所以这位副教授还说啊，攀岩和其他运动是不一样的，他会把困难具象的摆在你面前，而且呢是一个让你没有办法找借口的运动，你只能往上爬。 嗯，没错。 嗯，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位副教授和自己的妻子也是在大学的攀岩社团啊认识的，两个人相处了很多年，约会都是一起去攀岩，相当于两个人有了共同的精神追求。 嗯 啊， 很不错啊。 我就知道你没攀过岩，所以你不能体会。 你怎么知道啊？ 你肯定就是这种啊，这种活动绝对不会发生在曼宁同学身上。 为什么呢？ 啊， 你是看着我就也是比较弱的那一种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就八竿子打不着，就感觉就是气质不合。 你别说我，待会儿我就去日坛、我去攀岩去。 今儿 我就在下雨天我就攀岩去。 下雨是吧？啊， 你等着。 行吧。我 怎么了？ 没事，飘过一阵空气。这个前两天呢，说全国挺多地方都挺热的，网友陆先生发来消息给我们，他说杭州有一所高校的部分女生寝室没装空调，而是为了给学生降温呢，学校给每个大寝室都发大冰坨子。 这不怕化了吗？ 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甄嬛传》里的华妃就是用冰块消暑的啊，女生们都说自己享受了古代娘娘级别的待遇啊。至于降温效果，有人就说这个心理效果可能更明显一些， 心静自然凉。 哎，对、这个。 不过有人就问了哈，这个有人问男生寝室有没有冰块呢？女生说啊，男生寝室人有空调啊。 哦，男生寝室有空调？ 怎么会这样？ 啊 、哦，我还记得啊，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在重庆读书，高温40度没有空调，但是有一年呢，我们刚好有一个杰出的校友就跟我们校长说的呀，我要给学校捐2栋大楼。然后呢，校长就说：“您别，您给我们所有的学生宿舍装个空调怎么样？” 哎呦 呵！然后真的就牺牲了那2栋楼，给我们每一个宿舍里面装上了空调 啊、 然后我们就不用在夏天的时候搬到外边去住了。 哦， 很感动啊，觉得我们校长还是很棒的。 对，然后我一直还停留在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事儿啊。 啊， 那女生宿舍没空调，男生宿舍有空调，对吧？ 嗯。 这就能发生一些什么故事了吧？ 什么故事呢？ 对吧？ 女生去男生宿舍吹空调的故事吗？ 对呀， 他不让进呢。 商量着来。 你像我们学校， 商量着来嘛。 你看看那宿管火眼金睛，那能让你进吗？ 对吧？你这个人是死的，事儿是活的，大家商量着来。 那看你本事吧， 对不对？ 嗯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个关于降温的消息。网友露露发来消息给我们，他说夏天到了啊，大太阳特别晒，说这女生们都打了这个美美的遮阳伞，男生也想防晒，但是不好意思打伞啊。确实是这个男孩子吧，就打一伞，就是咱最直接的就说就娘不拉几的，不太爷们儿，不好看，是不是啊？都小姑娘去打伞的，你瞪了爷们儿，你黑点怎么了？黑点健康， 黑点还帅呢。 对啊，黑点还帅呢，对不对？你看古天乐 啊，是， 是不是张涵予？ 自从变黑了以后，格外的帅， 对吧？张涵予，涵予叔，对吧？那家硬汉的代表啊！在这个重庆大学啊，说这个几个大一的女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创建了一个叫“滴滴打伞群”，帮助不好意思的撑伞的男生送伞啊，送伞还有价目表：素颜5块一次，化妆的20一次，100块包月。 这能下多少天雨啊？还包月？ 不是，就是不是下雨，这降温 啊，降温， 遮打遮阳伞，打遮阳伞啊 啊，就是你去哪儿，我陪着你，我在你旁边给你撑伞、 哎。对对对，然后小哥哥，你要去哪里啊？说小哥哥，你怕晒吗？小哥哥，我给你打， 我来帮你打伞吧。 小哥哥，我来帮你打伞。哎，对对， 哦、 哎，就这个意思。 哎呦，这个很有创意啊！ 对，你看，很重要的是，就是大一的这个小学妹。 我觉得我们学校啊，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校。 大一的学校，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想到呢？ 你当时没有想到是吧？ 我当时自己都不打，还给别人打。 啊、哦，那给你个特写镜头，那你现在还这么白？ 那可不天生的吗？ 哎呀，哎然后这个群主妹子就说啊，说这个我们弄这个事儿吧，赚钱不是主要的，啊，初衷呢就是为了大家交个朋友嘛、 哦， 对不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这个牵个线啊，搭个桥啊，对吧？ 也是一种渠道和方式。 哎， 你还真别说， 没错。 就比如说像这个重庆大学啊，我是有所了解的， 有所了解。 比如说在重庆大学的最老的那个校区里呢，有两个专业，第一个是建筑专业，第二个是电影学院，就是建筑学院和电影学院。就说这个电影学院的小妹妹怎么认识建筑学院的小哥哥呢？ 啊。 我觉得这个打伞的方式可以借鉴一下， 对吧？就是这个一个学院是美女集中，然后另外一个学校是这个 学霸集中 啊，学霸老爷们集中。 哎呀，还真是个办法， 是不是？ 给这个学妹点赞啊！ 对吧？然后你看以后学妹的什么作业呀、 什么什么买个饭呢？ 学妹的作业，我估计这个理工科的哥哥也写不了啊。什么 公共课吧？ 啊，那倒是， 哎、 马克思啊 是是 什么的， 对不对？ 不能教坏了这个小朋友啊。 对，这个真的是，哎呀，就是特聪明，感觉现在的这个 还真厉害。 这小小弟弟小妹妹们是不是？既然这两天520、521这么热啊，我们也跟大家这个用数据来说说话，那就是这个昨天520，今天521，又到了这个别人虐狗，自己看别人 自己吃狗粮， 看别人撒狗粮的这个日子啊。当然呢，这两天也有同样很多的美好的爱情故事发生啊。但当很多男生着急找对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女孩们却表现得不那么着急。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现象。 说说吧， 对吧？ 对，这个 不着急的曼宁，你先来说说。 不着急的曼，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啊？这你都看出来了。我们看啊，从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开始啊，这个中国出生的人口比例呢就开始失衡了，基本上都是男孩多，女孩少。据预测啊，这个未来30年内呢，逐步进入适龄婚姻的啊男性啊，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3000万人可有可能找不到女朋友啊。 老爷们还多， 对， 女孩还不着急。 对，当大家关注点都在这个性别失衡以及男生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啊，却忽视了女性未婚单身的现象也在上升啊。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我周围就有很多很多的小姐姐都没有男朋友。 你咋没跟我说过呢？ 怎么着？你发520的红包人都不收，你说我还跟你说什么呀？说，是不？ 他不收，我发给他们，他 你发给别人啊，总会有一个收的。 对呀， 你发10个，然后你万一10个，然后你9个都表白成功了，那你可咋整啊？你一下有了9个女朋友？ 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那个，这不是广撒网那个。 重点捕鱼 啊，什么重牌，反正大概就那意思吧。对对对对对， 你这不专一啊，难怪小姐都不着急呢，就怕你这样不专一的，知道吗？ 是吧？ 要反省， 要反省，是吧？ 我们再看啊，2000年和这个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比显示呢，相比于2000年啊，全国大部分的省份1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比例啊都有所上升。那么从整体来看呢，全国整体哈，1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啊，由2000年的14.47%上升到了2010年的18.24%，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将近1/5了，提高了3.77%。 对啊，我们从年龄上来看一下啊，这个2000年。25到29岁的未婚女性占比较小，是8.67%，但到2010年呢，这一比例飙升到了21.62%。 哎妈呀！ 提高了12.95%啊！2000年时呢，全国30到34岁女性当中未婚比例仅为1.5%，但到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35%。 另外这个高学历女性的未婚化的现象，你指我干什么？我还年轻呢，我才16。 不是，你是年轻，但是你是高学历呀。 我也未婚是吧？ 对吧？高学历女性未婚化现象更加显著。 怎么回事呢？2010年啊，全国研究生学历的全部的年龄段的女性啊，将近一半未婚，太恐怖了啊！ 啊， 随着 研究生啊， 研究生有一半的女研究生都没结婚啊。随着大量女性啊，这就比较怎么了？ 咱们系搞一什么活动呗，咱姐学学人系小妹妹他们那个什么创意，什么打伞呐、 啊、 什么的、咱们解救一下这个什么研究生同学们。 解救怎么说呢，好像我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呢。 我 没结婚，我享受生活啊。 不是，那你看你们女孩子吧，就是这个怎么说，哎呀，就是这个我是小公举呀、啊、然后就有时候确实拉不下了这个身段，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求你们解救一下这个另外一半的 广大的男性同胞， 广大的男性同胞， 这么说我就会接受的、 哎、你看是不是我话说的不到位啊？对对对， 你也想办一个这样的联谊活动是吗？ 我觉得可以 把这个研究生女生， 研究生女生，对吧？ 没结婚呢。 对，然后我们是就是这个求帮助的这个口吻跟大家商量，来帮这个研究生， 帮帮我们吧。 对，帮帮我们这老爷们们吧，是吧？我们这也不错，对吧？您学历、颜值啊，这各个方面综合素质啊， 也都还可以，是不是？ 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还是这个择偶这方面，这个交友啊，这个遇到点困难，这个这都得解救解救呗，是吧？互相帮忙呗，对吧？你说这个是吧，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你谁指不上谁，是不是？ 嗯， 对吧？哎，这 也是可以的， 是吧？可以， 这个这做不了情侣做朋友嘛也不错啊。 哎， 也是你做朋友啊，他就会有兄弟。 对呀， 适合你。 对呀，朋友的朋友吗？对吧？大家扩大这个交际圈子嘛。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择偶，然后这个找不到合适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自己的交际圈啊，这个过于窄，是不是？朋友圈有点窄。 没错， 哎， 认识的人太少了。 认识人太少，对对对对啊。然后呢，随着大量女性啊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素养，女人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啊，也有了更多的这个什么什么思想追求啊，在财富创造力上的生产力一点都不比男性差啊，还更加追求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呢就减轻了对婚姻家庭的依附。 还真的是这样、啊、 自身价值的实现。哎呀， 自身价值当然要实现了，是吧？ 没错。 但是这个未婚啊其实不代表不婚。 哎， 大部分的女性呢其实更可能是晚婚。 哦， 单身女性在婚姻面前表现得更加的从容了。 嗯， 那么对于是否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为什么结婚呢，越来越多的女性啊有了自己的想法、 嗯、 或是因为爱情，或是因为责任、 嗯、 或是因为婚姻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美好，这都是一种选择哈、啊 嗯。 那么你选择单身或者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互动话题。 哎，我觉得也是， 跟大家聊一聊。 明天后天都有了。 啊，明天我们这哎聊的还挺多啊。 明天说高考是吧？ 哎，对，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朋友啊，他就说了，说我收到的最好的520的表白呢，是两只包好的虾放进了我的碗里。哇，这个也是无言的表白，无言的爱。 两只包好的虾。哎，但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 嗯、 你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就是买的这个海虾啊， 嗯， 剥开之后呢，它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个虾仁那个肉，对吧？ 对， 半椭圆形。 对， 然后这个虾如果是两个对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对成一个、 啊、 一个新的形状。 宋老师，这套路挺多呀， 对不对？ 啊， 你看有生活吧， 实践过吧， 是是有生活吧， 哦、 对吧？你看，比如说，对吧？你看就两个虾仁呢，你剥开之后，那虾仁肯定是这样子的。对吧，你把虾仁一对， 哎呦，哎，你说你这么有套路的一个人怎么还单身呢？ 啊 怎么回事啊？ 那个 要转移话题了 啊，对吧？直播的时候我肯定是单身的，对不对？ 啊、 哦、那我们那么多网友朋友们，然后在看着我们，对不对、 嗯、 啊，我有那么多忠实的粉丝， 尤其是女粉丝、 哎、女粉丝， 所以你必须得单身、嗯、 对，所以我必须得单身、 嗯、 啊 自己都笑了，都吐笑了。 哎妈，脸有点热，嗯，啊、脸有点热、嗯。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2啊，这两天的这个确实挺热闹的啊，年轻的朋友们，然后都在这个啊，或者是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参与。然后呢，我觉得更小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父辈啊，长辈们。然后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啊，然后在这两天这怎么样啊、 嗯、 是不是也扎心了呀，还是这个最甜蜜了呀，有了收获呀，对吧？嗯，反正挺好的，就是生活当中这两天，因为这两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被大家定义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大家挺热闹的啊，我觉得这就挺好的， 哎，好好享受， 哎，好好享受。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全部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嗯， 这个我们这些消息呢都是来自这个火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瞅瞅是不是北京晚报， 多厉害， 北京青年报， 嗯， 中国新闻社， 哎呀， 新浪新闻， 嗯， 网易新闻， 嗯， 啊，是这个是吧，我们的这个大咖张越厂长带领这个关越给大家精心编撰的， 嗯， 对吧？然后我们俩这个是吧，大早清呢这个跟大家也聊了半天， 嗯， 是吧，张牙舞爪的啊，然后这个激情澎湃的 啊、 哦、嗯，还有什么 各种自己的私房小套路都告诉大家了、 哎、对对对、哦、这个我们这融媒体网络主播嘛，对吧？然后就是哎，就是就有业内人士就说啊，说这个啊，这个主播呀啊，这个不要在这个节目当中透露自己过多的隐私 啊， 是吧？ 是的， 是有这么说的吧？ 嗯， 但是我觉得吧，你干嘛呢？自己呢？你什么隐？你没什么隐私，对吧？再说你跟大家分享， 我们想帮助你们啊， 对吧？那又能怎么样呢？搜， 嗯， 对不对？ 嗯 啊，对。再说了，我们现在都能看，对吧？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这个坦诚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 我们已经很坦诚了，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已经坦诚了，这是吧？ 我们 恐龙连我这没结婚的事儿都告诉大家。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对，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啊， 对吧？啊、嗯，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4，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啊，然后呢大家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就是这样。 Thank you.

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被遗憾画上了终点。为何不放弃时过往云烟，想要遗忘怎么反复挂牵，往哪里找安慰比简单一些。